超过5700万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美国个案超过1200万宗。美国加州将会在当地晚上实施宵禁，试图阻止新型肺炎进一步蔓延。宵禁将会在当地时间周末晚上10点开始，直至第二日清晨5点。预料措施会实施到12月21号，如果到时有需要，将会进一步延长。加州94%的居民受到影响，不排除部分地区会实施更加严厉的抗疫措施。加州累计超过100万宗确诊，是美国疫情最严重的第二个州份。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下午干燥，今晚渐转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稍凉。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死亡系 the more uncertain certain， 即系你最不能够肯定嘅肯定。 真正的断舍离和一个人不要麻烦任何人的话，应该是临死之前将自己所有的东西搞清搞清。 有什么太理解死亡这件事？死亡有时候就是你一定死的，但你不知道怎样死，几时死。 星期日晚深夜1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哈林食十年。 行政长官将于11月25日发表施政报告，市民当日可以到 policyaddress.gov.hk 收睇行政长官的发言及记者会直播。施政报告全文、撮要单张和其他相关资料，亦会在行政长官发言后上载至网页。为减少社交接触，市民请尽量在网上浏览有关资料。 新型肺炎本地确诊个案再升至超过20宗，世卫高局长陈肇始强调，如果市民唔严阵以待，第四波疫情将一发不可收拾。政府已特定群组、强制检测同限制 station、酒店度假房间人数等措施应对，你预计成效系点？旅游气泡同回港易新政策又可唔可以顺利推行？城市论坛星期日正午12点，港台电视31现场直播，同下昼5点香港电台第一台重温。论坛不设现场观众，欢迎致电90324566发表意见。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广东广西老店咧就讲个咩？说不 的艺术， 艺术啊， 嗯， 啊， 说不的艺术， 系咁就都几难噶，即系我哋一般都唔识说不啊。即系文教授，你年轻貌美，成日说不噶啦，你教下我哋啊。 唔使啊，一个眼神搞掂。 吓、啊，我哋近视兼老花、啊。即是讲说不有啲古好多古仔嘅， 嗯， 啊，话说即系抗战胜利前后，咁啊一班民主人士走去延安见毛泽东，咁啊梗系倾呢个军国大事啦，吓，咁啊但系有条友咧就唔系几识趣， 嗯， 有条友系文化人嚟嘅，咁啊同南平系份熟老友， 嗯。 咁啊，问候下好应该嘅，但系喺啲正式嘅场合、公众场合、讲公事嘅场合，你问候人老婆又 唔知人中唔中意咧，系嘛？即系大家都二分、三分、四分嘅咯。咁即系毛泽东就要学一下啲削笔嘅艺术啦。啊，话江青同志唔舒服啊。咁两位认为呢个削笔艺术咧？ 都几高少得噶。 啊， 好得噶。 咁嘅咋？ 舒服。唔舒服呢回事。 喂，你头先又眼神又剩，咁而家教我哋话咁都得。 乜睇咩事情说笔啊嘛？ 咪头先个古仔咯。 哦，嗰、那个因为生宝嘛，生宝要讲多句说话啩，系、 啊、 咯。 边个同边个生宝啊？ 嗱，因为人哋问嘅，佢唔中意去问，或者唔中意再有下续，咁咪话唔舒服咯。诶、无论自己唔舒服，冇人唔舒服，都系我哋经常听到说笔嘅一个大类啊，系咪？即係好容易嘅啫嘛，譬如阿陳澤銘都唔知道你試過未啊？ 係， 似乎你唔使試嘅，你唔使試話唔舒服。 唔係你請教阿陳生，佢覺得毛澤東呢下揾唔揾到食咯？ 我諗即係講 no 啦嚇 ，say no 説不咧，咁啊喺心理上係難嘅。即係我喺生理上或者後天咧都係難嘅。嗱、啊，首先講先天先啦。點、解先天我哋好難講 no 咧？因為我哋人係群體生物嚟嘅、即係我如果講不咁，好似同個主群咧離開咁。咁心理上咧就覺得唔開心啦，係咪？ 對方代表主群咩？ 咁 唔係啊，都係即係有啲關係。譬如我舉一個例子，實正啲嚇。譬如一个小村里面有四间屋，咁其中一个就话：喂，我哋不如游下成个村嘅墙嘅颜色啊，同埋铺啲文明嘅砖啦，咁样。 话呢个人咩身份啊？族长？ 其中一个户主啫，大家平等。 户主点解提出一个全面嘅，好似居高临下咁样嘅提议嘅？ 因为佢得闲。同埋佢想自己一家居靚啲，咁但佢唔想自己一個人出錢，而且嗰個區域係四間屋都要共有噶嘛。即係我舉一個咁嘅例子，咁其他啲户主咧就唔想喎，係咪？咁你用咩理由唔想咧？就好似頭先阿陳澤銘講，佢哋點解有掙扎咧？如果佢話冇咁，就好似同嗰個社區嘅關係有少少脱離，咁人哋會有啲唔高興，但係咧就朝見口晚見面。嗱呢啲係難説不啲嘅。 嗱兩位嗰個定位，我覺得有啲問題。 啊， 即係頭先阿陳生講，提出一個建議嘅人，你就話佢係代表呢個大眾，其實唔係嘅喎。文教授呢個例子就話俾你聽。三家本来都唔愿意嘅，你一家愿意啫，系嘛？咁同你讲说不咧，就唔使讲技巧噶啦，就只系表明立场就得噶啦。即系你系乜水啊？你系咪族长啊？你系咪村长啊？你系咪党委书记啊？你乜身份同我讲呢啲嘢啊？系嘛？咁你想搞好环境，你咪搞好你自己环境咯。我话知你喺屋企搭个迪士尼啊，你有冇 Michael Jackson 咁叻啊？就算你有，我都告你啊！告你即系咩噪音骚扰啊！啊，唔好以为你有钱就得啦。咁嗰三家唔中意，直头就可以表明身份，唔使同佢客气嘅，因为佢这个提议已经唔客气啦。因为你要改变我哋嘅环境嘛，涉及到重大嘅经济利益噶嘛。即系点解我哋冇提出要装修呢？因为我哋认为冇必要啊嘛。 系啊， 或者我哋根本即系冇咁嘅钱啊嘛。你唔系话喂，而家我提议我出钱，大家全部美化，咁又唔同，但系都未必话要岌头噶。 系啊， 即系未必中意。 啊，因为你啲品味吓死我咁样。 系啦，你整到金碧辉煌咁，好似啲娱乐场所，甚至好似啲欢场咁。我老人家唔中意喎，系嘛？所以呢个说不咧，首先就系我文杰华讲有一个前提嘅，这个说不咧系人哋嗰个提议唔系唔合理，亦都唔系唔合情，当然亦都合法。喺呢个情况下，你要说不就系要讲究艺术啦。 冇错啦。 咁我觉得毛泽东头先嗰个古仔咧，佢都唔系高手，点解咧？因为他做了皇帝太耐了，冇人够胆唔察言观色在他面前提呢啲咁戆居嘅问题啊！ 三唔識七見到你問候人老婆，咪搞錯啊？嚇乜我老婆同你好熟嘅咩？我都唔知咩，係嘛？呢大男人一聽就唔啱啦嘛。咁但係作為政治家，當時共產黨就係弱勢，要搞統戰， 嗯， 即係唔好得失啲中間派嘅朋友。 嗯，不過咧，頭先馬鼎盛你提到延安咧，咁、其實延安嗰段時間咧就好 QK 嘅，嗰度有好多唔同嘅文化人，有啲比較激進，有啲要自由表達啊，藝術上要自由表達，咁樣其實咧，毛澤東咧聽風咧就聽到，咦邊啲要訓斥，邊啲咧就等你講一輪之後，我先起身話俾你聽應該點做。咁你喺嗰個階段咧，佢嗰個關係好微妙啊，嗰幾日。即係可能一成個禮拜喺延安咧，後來三個禮拜添，係真係好又要一齊食，又一齊傾日傾偈。佢、 哦、 未表態住啦。 我都見見佢下邊啲文武大臣去同佢哋周旋啦，啊揾揾啲專業人士，比如講周恩來啊呢啲同佢周旋啦。毛澤東其實好唔想同呢班唔識眉頭眼額嘅友周旋。咁但係佢既然即係請得到人哋嚟你地頭，你啊應該。等人哋開開心心翻去同你宣傳你想宣傳嘅嘢咁啊，咁點樣回覆嗰條友咧？其實又有一個再好少少嘅辦法。 你點建議咧，馬生？ 我建議佢話開完會先啦。就呢一句已經即係暗串得佢好犀利啦。開完會先啦。係 啊。 即係第一暗示呢、這個唔係正式開會嘅議題。 即 係 我而家講嘅公事喎， 唔係呢個場合唔啱。 我公事你講我內人係嘛？ 係啊， 即係唔啱啊嘛。 留翻拜年先啊嘛。 咁同埋講呢句説話嘅時候咧，按照文教授嘅指示，眼神好重要。 係 根本唔望你。 嗯， 我呢句説話係望住黃炎培講嘅，啊，即係呢啲正人君子。咁你就討咗個老大沒趣啦，係嘛？咁如果你係識上少少嘅，你都唔敢再提呢方面嘅嘢啦。啊，就因為毛澤東處理得説不説得唔好，話佢有病。嗰條友咧，仲有下文。提出探病， 真系唔识嘴，唔识都真系惨 啊！ 真系未死过。 探病，咁你系咪识咩原丝诊脉咧？系嘛？ 真系唔识趣嘅人真系好多，对啲唔识趣嘅人咧，要继续说不咧。即系我都见到好多人咧，即系求其谂一五六个理由出嚟。對方都不醒水， 係 咁咧，所以咧，你話説不的藝術真係好啱。 就兜巴聲啦，係嘛？ 唔係佢係好想得到某啲嘢啊。其實佢又唔想理人哋係唔喜歡，嗱佢又想千方百計。嗱你拋過嗰個唔係真正嘅理由嚟，你喺度兜彎，咁啊總言之就想得到你嘅嘢。嗰埲牆仍然喺度，即係有時識唔識聽同埋願唔願意聽都一個理由。即係佢唔願意聽，佢好 aggressive， 大家做場戲。咁所以喺呢情形，繼續對方點頂佢咧？即係點樣説不咧？ 文教授好容易啫，你好少撞到呢啲唔識趣嘅人，因為你嗰個圈子比較高尚。但係 有高尚嘅唔識趣。 但係偶然撞到呢啲咁嘅人咧，啊，你就可以下逐客令啦，啊，即係呢啲人以後唔好帶嚟見我，啊。就應該有啲咁嘅禁制令，啊，要禁足先得啦。一般人説不咧，有好多種方法嘅，比如講，除咗話咩啊推身體唔好之外，好似文教授呢啲咁嘅靚女咧，下次先啦，下次先啦。 如果再唔中意啲就哦，我唔打牌嘅。啊！咪即系我唔饮酒嘅， 你都讲咗你唔跳舞啦。 我谂即系讲说不咧，都要睇系咩嘅情况啦，同埋双方个地位啊、身份系乜嘢。第一种啊马鼎盛讲咗咧，就系一个高度政治化嘅环境啦。咁就呢个好独特嘅环境啊！我哋一阵再可以发挥下嘅。我哋平时市民最多机会咧就系。工作環境啦，上司與下屬嘅關係啦， 家庭環境啦，父母與子女嘅關係。 唔係你首先話俾我聽，教我點樣對上司説不先。我好、這個、想，但係做 你冇上司喎，你係你自己嘅上司。 你都係我上司啊？ 唔係啊。 哇！馬炳成 係嗱，呢啲就係説不。 唔係咯，呢啲就係説不啦，真係。嗱，我自己有做過老闆啦，叫做嚇，亦都有做過下屬啦。我自己嘅體驗啦，唔敢話教人啦。即係其實有似少少似馬炳成之前講嗰個方法嘅，就未必需要。即係用個 no 字嘅，但係你可以化解咗佢，即係用一個較為婉轉嘅方法去同你講。 點樣寫咧？ 嚇，點樣寫法咧？譬如我同佢講，喂，其實咧我就唔係好想做呢件事嘅，咁但係你唔好講 no 喎，你話，哦，其實咧我哋公司咧個目標咧係 A， 嗱，如果我用呢個方法去做咧，都去到 A 㗎，其實咧。就用一個間接嘅方法同大家講我哋嘅 interest， 我哋嘅利益咧，共同利益嘅。同另外一條路行都去得到㗎，係 冇錯。 咁就一個較為婉轉嘅方法。 你而家講緊你同上司説不嘅方法。 係啦，呢個係同上司嘅關係。 上司你咁樣咧都 凍過水啊， 係嘛？ 都唔係， 係嘛？有咩好方法？ 上司説不咧，首先有 N 種方法，但係 N 種方法咧，比較好嘅部分咧就係低調，低調啊。首先型矮仔先。哇，好开心啊，大佬！你咁嘅任务交俾我，真系受宠若惊。 好重视我， 真系梦想不到啊！谂住再做几年努力先有啲咁嘅机会。 系， 但系即系而家你咁交俾我，吓、文杰华会唔开心噶？ 系啊， 即系我哋咁高咁大，佢又系师姐，系嘛？佢又系高级嘅督察，我先至系普通督察，甚至见习督察。咁你唔交俾佢，交俾我，我即系第一就唔一定做得好啦。第二即系我得罪佢，得罪得好犀利，吓，即系咁样低调咧。或者亦都有啲道理。咁样个老细咧，即系撞咗呢个软钉子，佢唔会咁唔开心。你头先嗰种讲法咧，好似教老豆做嘢咁， 系嘛？ 系啊， 老细唔中意仲 系啊。我交得俾你做，咁你仲要教我点样去指挥下属，就唔够低调。 所以呢个真系难嘅，因为咧老板嘅位置咧就系唔有任何心理准备你说不嘅。 梗系啦， 系啦，就算佢出个手法好低装都好，你总然之帮佢搞掂。所以又要知道佢心想点，你都系想我。 心想搞你，想玩你，咁你点啊？点说不啊？ 咁啊，俾佢搞， 咁啊真系难搞啦。 咁啊难搞。 唔系呢样唔系文杰话，唔系你性格，你有好多招数嘅，教下我哋啦。即系上面温馨提示啊，想话难为你噶啦。咁你点样同佢说不咧？ 我咧就曾经咧好好笑地咧收过一个咁样嘅，佢唔系说不，真事嚟噶。咁有个老细咧，有一日打个 WhatsApp 俾我。Eva 呢份工真系好啱你，你去报啦，系第二间学院噶，你去报啦， 即系想炒你啊？ 咁嗱，你觉得收到呢一个唔好奇怪？佢仲剪出嚟块报纸，剪到整齐咁样去影我， 有备而来喎。 系啦，咁咧，咁我咧就好容易耍咗佢。唉，我同你一个咁嘅年纪，唔好再报工啦，唔需要再谂啦。咁我就耍咗佢， 又硬咗少少， 叫硬咗啊！ 即系如果我做你老细，我有备而来，剪埋份报纸摆喺度，你咁快脆就凌空撞射，快唔快啲啊？ 应该点做你？ 以你咁温文雅意嘅性格，应该系有啲吓软着落。 即系如果我系你咧，明杰话我软着落，我会又剪翻另外一个 pose 俾佢。啊，老板，呢个 pose 咧都几啱你，老细，你都可以考虑下。 嗱，你呢个咧喺广东广西讲咧就啱嘅。如果现实生活中咧，你啊真系 大镬啦， 你即系摆明同佢打对台戏啫，即系玩佢啫，系嘛？ 但系 我就提议文教授应该点做吓？人哋有張紙俾你有道具噶嘛，有道具你應該即係識表演啊嘛，嚇你識羅偉力咁耐，你都學到少少表演啦。攞過嚟，認認真真睇睇先，即係呢啲嘢事緩則圓。你要將嗰個氣氛降落嚟先， 睇完，哇，真系几啱我。 嗯，然之后就话啦，不过呢个合约制又唔系长捧制吓。另外咧，佢咧人工写到咁紧张，唔会好一个而家份工噶啦。意思即系话你讲都唔就， 你都系当面 say no， 都唔够婉转。 嗯， 啊，睇完咧几好，真系唔错吓。翻去问下我老公先。 咁啊， 啊，梗系啦，梗系啦。第一拖咗时间，唔系即刻。咁然后你仲要等等好多人。 攞屋企人都系一个几好嘅， 一定啦， 几好嘅。 而且咧，你扮咗个小妇人，又真系好啱你。 啊，呢 个 我有位走，你就惨啲。 你啲招数 系啦，我有位走，冇错。 不过我头先即系讲个 context 嗰个问题啦，即系头先讲呢个职场嘅问题。佢职场都几种嘅，即系文杰话呢个例子咧，就系一个公務員環境啦，係嘛？公務員環境咧，因為佢個機制原因咧，即係去炒一個人或者同唔同嘅續約咧，係複雜嘅。咁所以咧，佢個機制咧，亦都會影響到你嘅談判技巧嘅。嗱，私人機構咧就好簡單嘅啫，一個月通知，甚至我叫你即刻走，補翻一個月俾你就搞掂噶啦。咁所以兩種唔同嘅職場嗰個關係咧，我哋對待老闆嘅態度都有啲唔同嘅。 冇錯。 咁你有咩咩化解招数先？讲咗咁多前文后语咧？ 有时咧，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呢个情景，你要 buy time， 系 即系唔即刻说不， 梗系啦，我就系咁噶啦。 我唔觉得知。 系啊，即系老细话喂，你听日唔使嚟呢度啦，去人事部啦咁。啊，试过啊。 咁你点啊？ 我话好，我当晚咪揾佢个老细咯。我使乜揾佢啫？ 阿马生有好多打工经历咩？我都唔系好觉得你有做人哋雇员喎。 懒地打过十零份， 系嘛？ 佢个佢嘅人生嘅经历好奇，好似一个 唔系，即系 性高又低， 性格 决 定命运。即系个性格咧就比较自我嘅，即系唔系咁中意。总之中意做事，唔中意做人。啊，做人 唔中意处理人嘅问题。 做人好难啊，做事好简单。咁我对事，即系只要我做得啱就得啦，交到功课就得啦。但系对人就好难。 嗯， 即系你作为一个下属，你打工，我话知你系做到 CEO 都好，你上面仲有个董事局噶嘛？啊，你系打工嘅话咧，你嘅好同唔好咧，唔系你嘅业绩嚟决定。 嗯，系啊。不过你头先讲嗰个方法唔系人人做得到，你又揾翻个老板嘅老板咁，你又要同老板嘅老板有咩关系，系咪识嘅？如果识嘅吓，咁啊容易啲啊吓。咁咧，你所以叫逾越啊嘛吓，逾越咗佢咧， 唔系呢个越级上 诉。系啦系啦，咁你觉得嗰个老板嘅老板点解唔会帮翻个老板而帮你咧？ 唔系，即系。因为你的顶头上司炒你，你觉得是比较突然和不合理，甚至不合法，啊，你相信个大老板呢是讲道理的，咁啦嘛，即系因为你嘅顶头上司想炒你，你同佢讲冇用噶，佢已经嗌你听日都唔使见我，你去人事部得啦。 不过我都系讲翻我之前讲过咧，即系始终我有我嘅利益。公司有公司的利益，老闆有老闆的利益，三樣嘢未必一致嘅，好多時。所以咧，我就傾向於喂嗱，其實呢件事咁樣做法咧，係為公司嘅利益嘅。呢樣嘢咧係一個整體 greater good 嘅，即係一個大方向係啱嘅。咁嘅話咧，我都理直氣壯可以真係越級嚇同上司嘅上司去講嘅。 係，冇錯冇錯。嗱，即係一陣間真係值得去講下。譬如你話特朗普咁啊，即係其實有唔同嘅關係人咧，要點樣講說不嘅？有啲係完全唔需要藝術添，係嘛？即係如果係老闆，使乜藝術啫？嚇！即係特朗普最出名嘅喺電視節目裏邊咧，嗰句名句就係、是You are fired 嚇，咁就講完啦嘛。咁當然有啲戲劇性咁啊。 佢邊日如果唔炒人都行啦。 係啊，咁然之後佢後來又成為政客，幾重嘅身份咧？佢對於說不咧有冇一個變化咧嚇？即係要考慮嘅係啲乜嘢啊？一陣講下嚇。 講下故仔。咁我哋個電話係18723111，同埋 Facebook 咧香港電台廣東廣西之友。 十一点以后可以打电话来倾倾的。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今朝早刊宪，要求十一月一号至二十一号曾经去过十四间指明跳舞场所的人士，需要在星期二或者之前接受新型冠状病毒强制检测。十四间指明跳舞场所有四间位于湾仔。朝早九点几，有市民到湾仔的贝夫人普通科门诊诊所拿样本收集包做检测。其中湾仔区居民卢先生说，由于区内有四个场所涉及跳舞群组，担心疫情在区内蔓延，自己和屋企人或者有机会受到感染。加上他住的大厦有住户确诊，公司已经要求他在家工作，为求安心前来拎样本包检测。到场拎样本包的市民梁先生说，因为屋企人曾经去过九龙区其中一间爆发感染的跳舞场所，因此来帮屋企人拎样本包。他说支持政府发出强制检测令，说去过高危地方感染风险大，做检测是尽自己的责任。他说不担心屋企人受到感染，因为在跳舞场所活动的时候有戴口罩。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说，香港正是处于防疫的危急时刻，特区政府正是严阵以待，不排除推出更加严厉的措施压制疫情，呼吁市民加强自律和自我保护，减少非必要的外出和聚会，严格遵守各处所的防疫规定和限制。张建宗在网志说，为减低病毒传播风险，特区政府已经宣布一系列收紧措施，包括安排特定群组人士接受强制检测。另外，餐饮处所包括酒吧、夜店或者夜总会不得进行现场表演和跳舞活动，派对房间必须关闭，这些措施今日起生效。他说理解基层市民忧虑，接受强制检测之后如果证实确诊入院或者会影响生计，因此政府正是考虑向确诊者提供一笔过津贴。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向当地再生源药厂的抗体鸡尾酒疗法批出紧急使用授权，允许将疗法用于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总统特朗普早前确诊期间曾经接受抗体鸡尾酒疗法，当时疗法仍然处于实验阶段。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局长哈恩说，授权使用这种疗法将会可以协助部分病人避免住院，减轻医疗保健系统的负担。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今晚渐转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稍凉。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8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 知识台， 我得你都得， 结束午夜时段，一个新的开始。 做我得你都得十几年了，由两个钟变咗一个钟，冇问题啊！因为我哋嘅表达能力都好咗，短啲嘅时间一样可以讲翻同样咁多嘢嘅。 向星爷说再见，走向阳光路上，继续正能量。十一月廿二号星期日下昼四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曾凡光。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星期三我钱佩卿同雷洪德博士介绍一个活动，中大运动医学日， 分享个题目咧就系叫做防疫有动机。实证的科学都话啦，你有肌肉的话咧，系可以确保我哋嘅身体嘅免疫力系得到一个好嘅保障。 星期四，林思维会讲预防骨质疏松症嘅饮食。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今日我哋广东广西嘅话题咧系说不的艺术。喺直播室咧有文耀华教授、陈泽铭生同小弟马鼎盛。咁啊，头先阿文教授好似收埋啲好方法唔教。 冇啊， 吓冇。你做功課最乖噶啦。 我乖咗啊，啲唔代表成績好嘛。嗱，不過咧就咁。其实说不真的要在乎到底你是生意上的说不、工作上的说不、政治上的说不、即是同个人对方的关系是如何。即是有时有些事你说不容易，譬如好朋友、我真的很老实跟你说了，就不用说我不舒服啊，诸如此类，我直接说我不想去那些地方、即是、你建议的那个活动、我没有兴趣。咁我哋说不就好爽啊，因为我哋有友谊嘅基础啊嘛。 仲可以直接啲 吓，即系点？ 即系文杰话，比如讲你建议我去边度食饭啦？ 跳舞啊？ 跳舞你我都唔识跳舞。去边度食饭咁？我如果唔想去咁，我就唔会直接同你讲我唔中意去嗰度。我就话喂，嗰度真系唔好啊！我建议你都唔好去。 冇错，呢个就系好惨，好朋友嘅问题。 系啊，就是、好朋友，即系费事你上当啊嘛，吓嗰间嘢又贵又唔好食。 唔单止系咁添啊，你唔好食咁多啊！你睇下你几肥啊，咩咩嗰啲。 喂，你唔好扮刘天赐啦。 咁我当佢又讲反话啫。 刘、天赐都系成日咁讲你嘅。 系啊，讲反话。 说不咧好重要嘅，因为要维护你嘅立场同埋你嘅利益啊。可以用好软熟嘅方法嚟表达，但系嗰个立场咧，其实企得好硬嘅，即系冇得商量嘅。唔制就唔制噶啦，唔可以做嘅做唔到嘅。咁但系有时说不咧，系用一种行动嚟表现嘅。比如讲，共产党佢自称系工人阶级嘅先锋组织啊。咁共产党即系打内战嗰阵时，攻占咗一块地方，啲工人梗系好开心啦，啊！咁睇见你支旗上面，首先都有个铁锤，咁铁锤代表我噶嘛。咁点知一嚟到以后咧，首先就发三章咧，其中一条就系、是。 不增加工人工资。咁呢呢个说不说得好硬，同埋即係好难服人喎。 嗯。 啊啲工人就会问你啦。咁既然即係你话俾我听你係我哋嘅先锋队组织。咁当然要为我哋利益㗎。点解我哋上海工人三次起义帮你打占咗上海，你又唔增加工资呢？ 嗯。 咁、啊、你话共产党在这个时候说不，他有个什么技巧可以自圆其说呢？ 嗯。 啊、他是高张。他说是我一定维护你们的利益的。但我维护的你们是根本的利益和长远的利益。啊、等我解释给你听。增加工资当然是使到你们得到眼前利益。但是对你们长远利益不利。同埋整体利益不利，啊、即系佢用咁嘅办法嚟解释。首先咧，当然系诡辩啦，系嘛？即系真金白银都冇，咁你都系讲咩啫？第二咧就系、是、佢偷换咗个概念，就系、是、我系代表你哋嘅利益嘅，我系工人阶级嘅先锋队组织。喂，你讲啫，那个事实摆喺度，你唔系咁做的。你怎样可以说服我呢？啊，这个就是这么长远来，即是共产主义二百年了，这个中国共产党都一百年了，啊，这一条是它一个很重要的语言艺术，啊，入了城以后，它首先成立工会，但是这个工会呢是它领导的。啊，比如讲工厂当然是国营的啦。咁但系呢个工会咧都是国营嘅， 嗯， 即系你工人咧必须参加工会，即系唔到你唔参加嘅。啊，当然交嗰工会费好少嘅啫，一个月几分钱咁，即系意思下。但系呢个工会就唔会帮你办事嘅。呢、这个工会唔系为呢个工人嘅利益去同呢个厂方争取好处嘅。而是反过来是帮厂方控制工人的。 嗯。 这个概念呢偷得很犀利，而且真的很行之有效。不要讲清楚啦，我这个就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嘛。啊，但是我是领导工人阶级嘛。这些说不是，即是一是不要讲大话，讲就讲到最大的大话。 嗯。 讲到你没得出声的。即係我已經代表咗你利益噶啦，不過係代表你長遠利益。即係如果而家你爭取咧，你就係工人階級嘅敵人，你就係共產。即係佢嘅道理咁擺出嚟，而且寫喺法律上邊嚇、啊。我哋香港人一般都係好守法嘅。 嗯， 得啦，最緊要你守法啊！但法係我立嘅，你搞清楚。 嗯， 你唔清楚唔緊要，我釋法俾你聽。 咁即系讲晒， 明晒啦， 明晒， 系嘛，学到嘢啦，但系你学到嘢，你做唔到，点解咧？呢啲艺术系要有权在手先得嘅， 系啦， 你冇权啊，杀你啦！ 阿陈泽铭一定好熟啦，因为你作为一个律师嘅专业啦，譬如讲劳资双方， 嗯， 咁系实说不嘅，系咪先？即系呢个又话唔教你咁样剥削我哋嘅利益吓。就另外資方就一定又要企得好實啊！ 喂，塊餅就喺呢度，你咬多一啖，我少一啖，就係咁簡單 啊 嘛！ 嗱、 啊啊 嗯，我哋法律界咧，其實做緊一件咩事咧？其實我哋就係解決糾紛。 嗯。 嚇、啊，咁最激嗰個方法就係上法庭見啦。 嗯。 唔好講啦，等法庭判啦。 最好就停外和嘅、 嗯。另外一個方法就係、是、啦，馬鼎盛講。我用一個談判的方法，在庭外、法庭以外，我們叫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一些替代式爭議的解決方法。咁啊，和解啊、和談啊都是的，但係文傑話你有一個重點嘅，即係因為、啊、用翻呢個社會馬克思主義咧，即係我哋唔同嘅階級一定有唔同嘅利益嚇、啊，大家係對立嘅好多嘢。點樣去解決呢個紛爭呢？其實社會如果解決唔到紛爭係行唔到嘅。咁所以法院係一個方法，我哋坐低去傾一個方法。咁所以唔係單單純純 say no 就搞掂嘅。嗱、啊，頭先講和解其實係一個好特別嘅 地方是怎樣呢？和解為什麼通常會得呢？就是因為你提出你的意見，我又提出我的意見，最後那個解決方案呢是我們雙方自己提出的，不是由個法官，不是或者由個第三者去解決的。那所以呢，就除了 No 之外呢，都還有第三條路可以行的，在勞資的關係方面。 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之下，我就可以給你這樣的情況，諸如此類， 即是一人讓一步啦， 一人讓步啦。 那你律師的高明之處呢，就要說服雙方都讓一步。但是怎麼說服呢？方法很多，但是主旨我想都是一樣的。即係同 A 方講，嗱，你嗰個 A 方案咧，當然你係好啱啦，但係 B 方接受唔到，咁就嘥氣嘅啫。呢種説話又同 B 方同樣講，即係你提出嚟嘅方案同你手裏邊嘅籌碼係咪相稱咧？啊，如果唔相稱嘅話，係咪要調節下咧？即係律師就做呢樣工作，最後如果達到咗和解。咁就唔使上去煩法官啦，同埋個成本會低好多啦。咁題外話一句就請教，如果庭外和解，律師係咪收水收少啲 咧？這個就真係複雜少少啦。即係我哋係專業人士啦，咁專業人士咧都係根據我哋嗰個服務去收費嘅，即係按時收費啦，一般而言。提到專業呢樣嘢，我又想提一提喎。專業人士呢樣嘢就喺歐洲中世紀發展出嚟嘅啦，即係最初所謂 professional liberal 啊，即係專業人士係咩？就係佢高度分工。最初嗰幾個專業係咩？就係神學啦、醫學啦、法律。最初是呢些專業嘅， 冇錯。 咁開始咧越嚟越分工細，就好多唔同啊，工程啊、會計啊等等就會出嚟。我想帶出一點是什麼呢？就是作為一個專業人士，除了他的特定技能之外，我們很著重的一件事叫 professional ethics，就是那個專業道德標準， 操守， 操守很重要的。我們譬如用法律界來說，我自己都真的遇到的。我去打工在一間機構裡面做一個法律顧問的時候，老闆可能叫你做一些事你很不想做，為什麼呢？因為他可能真的違反了你的道德標準的，你的專業標準的。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你必須要說不的。即如果你真的去妥協了的話，你可能在工作上你滿足到你老闆，但在專業上你是失德的。所以專業人士其實在某程度上，在專業範疇說不是容易一點的。 你說這個道理完全對，但是你要舉個例子。 好 啊，舉個例子就比較能夠使到啲聽眾咧明白你呢個道理。 好， 即係咩情況下？ 大把例子。陳澤銘係你個律師樓生意太多啦， 但我都要小心講啦嚇，唔可以透露咗一啲實際嘅 人哋案例嘅例子，唔關你事嘅。但係呢個例子好可以説明你嗰個道理，咁得咯。 呢個最簡單例子啦，有間公司老闆同你講，你是作為公司的法律顧問，內部的法律顧問。現在呢我呢就要做這件事，令到公司的股價上升。這樣呢就會令到我自己作為公司的大股東，荷包都會有進帳。但是這件事可能就已經違法了一些所謂操控股價、內幕交易啊等等的問題。 這些工作是律師做的嗎？ 有些行為可以幫到間公司的股價的，即譬如在一個公關上面，有些行為是不行的，因為其實因為你是有些內幕消息，你不可以這樣做，也不可以自己去炒賣的。咁嘅時候呢，如果你作為公司的僱員，我而家係講緊公司的內部法律顧問，你是僱員嚟嘅，咁我梗係要聽老闆話㗎，正常係咪先？老闆叫我做就做啦。但我諗一諗，喂，真係睇翻我個個道德專業標準係有問題喎。嗱，呢個技巧咧就嚴重啦。你走去同老闆講，頭先我哋第一節講過好多方法啊，喂，公司長遠利益等等等等等等，所以我唔做得。你可以咁講，但係老闆都係嗰句，你做唔做啊？你唔做我就揾第二個做啦。嗱，去到呢個場口咧，你自己要決定啦。你是繼續做下去啊，定係話辭職？作為一個專業人士其實真的要揀後者嘅。 是啊。 我想都怕有第三種方法嘅。 係 啊，唔係非黑即白嘅。 即係你接咗佢呢個指令，你去做嗰陣時咧，戴翻個白手套得唔得啊？應該得啩。即係特別好大嘅公司請好叻嘅律師啊，我諗有啲灰色嘅地方可以走位嘅，唔係話做一定犯法，唔做一定炒。冇咁絕對嘅，如果係咁絕對咧，嗰、那個老細亦都係好差嘅老細。 即係有啲呢個世界上好多好差嘅老細嘅，但係咧，我就喺度喺度諗啦。譬如陳澤銘，你嘅角色你幫邊一邊啊？你勞方一個資方，咁你哋嘅操守咧，亦都包括咧維護你嘅 client 嘅利益嘅嘛。咁亦都係有責任解釋俾佢聽，即、就、係、是、你做一個咁嘅決定或者係有咁嘅訴求。會有啲乜嘢可能性啊？咁樣無論係好處或者唔好處，咁但係對方如果唔聽，無論佢係復仇嘅心理好強，或者佢情緒，或者覺得唔公義，咁佢唔聽嘅時候咧，佢又對你說不喎，樣樣都係唔得，咁令到你嘅專業可以發揮到嘅功能咧，係會受阻嘅。咁到時你有冇試過放棄啊？ 明潔華，你首先要明白咧，即係 唔好問啲咁私人嘅問題。 唔係，冇錯。 我講我啲朋友啫，我唔係講緊我自己。嗱，作為一個法律專業咧，其實你要睇下佢做緊一個咩 capacity 即係佢一個咩身份去做。頭先嗰個情況咧，就係我睇緊個客户去爭取權益。嗱，如果有個客户去委託你去做一件事嘅時候咧，你有個責任去保障呢個客户嘅權益。但是呢另外一個情況呢就是我之前說了就是你作為一個公司的僱員、即是你是公司的員工來的、但其實呢你是一個內部的法律顧問這個情況就是難的、剛才我說、如果是一個客戶委託你呢如果他真的有問題我最多就 不做你生意的我 不接受這個委託我找第二個客人就可以了、但如果你公司裡面呢、老闆叫你去做呢你的角色有一點不同因為僱員 之外呢你仍然是一個專業人士，這個內部掙扎怎樣去 say no 呢就是今天我們那個關鍵地方。這 個關鍵的問題，沒錯，但都是要堅持的。 作為專業人士一定要了。 但作為專業人士的好處就是你不是為了自己利益嘛、你是為了對方、你可不可以說服他明白這件事？但如果他仍然堅持呢，我都說了給他聽 較為容易啲説法，因為我可以賴咗落個專業度啊。我有個守則係咁樣做嘅，所以我唔可以幫你啊，老闆對唔住。唔係因為我唔想同你做，係因為我嘅專業唔容許我咁做。咁所以呢個角度睇咧，其實容易咗少少嘅。 係，我咁啊同意啊，人哋都容易明白，因為你白紙黑字寫低咗啊嘛。 冇錯。 咁呢個係有嘅，所以我覺得乜嘢關係裏邊説不係最難呢、即係。如果是很熟的說不是比較容易的 是、 但是呢如果你遇到一個人他完全都幾蠻不講理的而又非常勉強他人去做一些沒什麼可能達到的事、即是這種無論是一個 client 或者是一個朋友都好 是比較難搞的 是我剛才講了一個、工作環境的說不、是怎樣之前也都提過在政治環境裏面說不是怎樣、這個兩個完全不同 的情景的、即是你剛才提到 特朗普 的方法 我經常覺得是搞亂了 我又講一個故事、就是、有人說特朗普一個這麼強勢的總統誰可以跟他說不呢只有一班人那班人是誰呢就是所謂的 Secret Service 這個美國特勤組、為 什 麼那班人是什麼人呢就是他是負責保護總統的人身安全的、所以特勤組呢每一日這個美國總統出勤出他的日程的時候呢、都要經過特勤組的批准的因為他是用這個純粹是個人安全的角度去看咁啊，話説咧就2年前咧，咁啊特朗普咧就去到法國咯，去到巴黎訪問。咁咧有一日咧，佢就要因為當日好似應該係一次大戰100周年紀念，咁、所以咧佢決定咧就要去法國嘅近郊嘅一個軍人墓地去拜祭美軍。當時係一次大戰犧牲嘅美軍。特勤組話 no， 特勤組話說不，你唔可以去。點解咧？ 因為咧原本個計劃咧就係特朗普要坐Marine One， 就係佢嗰個海軍一號嘅直升機咧，就飛由巴黎市中心飛去近郊個墳場。 嗯， 因為天氣原因，直升機起唔到飛。係，咁特朗普話唔得，我一定要去，因為今日咁重要日子嚇、我要鏡頭面前見到我去拜祭尊敬嘅美軍。 係， 我坐車去。特勤組話唔得，因為當日好多示威，環境好危險，唔准去。 嗯、 所以呢我哋讲笑咁讲啦，特朗普一个咁强势嘅总统呢都有人夠膽同佢说不过、就係、是、美国嘅特勤组啦 ,Secret Service。 咁佢都听咁都好，咁当然呢佢冇咗佢哋嘅辅助咁咪出唔到门嘅。即係呢个冇办法啦。 个人安全冇办法一定要听。 係啦冇办法啦。但係呢即係点解会说不系一个艺术呢，好重要就係话如果你直接讲呢你得唔到效果反而仲有反效果，所以你先谂下诶点样叫说不。咁咧其实有几大类嘅用途咧，即系有人会有咁样的建议嘅，就系话嗱，你要先多谢人哋先，即系等人哋觉得你唔系冲住佢嗰个即系个尊严嚟走啊。原来呢个系好重要嘅。咁另外咧就系、是、嗱，你头先话用身体唔舒服做理由咧，系啲人都。理你真假咧，就已經覺得你係假嘅。 係，真係好懷疑啊嘛。 係啊，冇錯嚇。譬如你話：哎呀，我有啲好緊急嘅事，或者你話我唔得閒咧，都唔係好嘅理由。 係 係。即係人哋會理解為咧，你都係呃我。就算你寫咗你個 WhatsApp 好長，話俾我知點解你今日唔同我食飯，但係咧佢都唔會相信。 嗯。 所以咧呢、這個咧係好難嘅，除非就係點咧，我即刻約你第日。 嗯， 咁就表示唔系我唔喜欢，系同你时间一齐， 系因为即系用头先嗰两个理由啦，唔舒服或者唔得闲咧，咁所以咧反而有啲人咧特登咧就具体啲啊，将嗰个理由咧写得好似好具体，但系你写得好具体咧，我又觉得你唔信啦，点解你写到咁具体俾我咧？咁所以你话做人几难咧，即系说不呢个艺术系几咁复杂咧，真系复简单唔得，复杂又唔得， 系冇错。咁啊，除非你話我感染咗新冠狀病，咁啊即刻哇，即刻個 WhatsApp 已經完咗啊！咁呢個咧，即係都有一個事實嘅根據啦，即係個藝術就係話你擺個事實出嚟，同埋個誠意啊，啊俾人哋聽。咁即係呢個好似喺日常生活裏邊非常之基本嘅嘢嚇，即係就算喺夫婦之間啊，或者係情侶之間咧。都唔好以為係唔使講， 係 嚇唔使藝術啦嚇。 我諗啊，文傑話有個重點就係事實啊，即係説不頭先我哋講咗喺技巧上有好多點樣可以婉轉啲去講嚇，點樣可以等個效果好啲。但係對於我嚟講咧，始終你講翻個事實咧， 係 會幫到件事嘅。即係話我真正嘅原因係咩呢，我事實上咁講咗出嚟，呈現咗俾對方，對方信與唔信一回事啦。但起碼我自己過得自己，用事實去解釋點解我要說不。 冇錯，我哋頭先講過，即係啲唔同嘅關係咧就好唔同。譬如講翻政客，政客如果你用總統嘅身份或者總理嘅身份或者主席嘅身份咧。就即係説不係咪就係叫容易嘅咧？即係尤其是對內部係點樣，對外邊又點樣？ 咁睇你嘅性格咯。如果你嘅性格係獨斷專橫嘅，你可以好乾脆咁講。 嗯。 啊，同埋你唔計後果。 嗯。 你唔理你咁樣強硬嘅高壓之下咧，會使到呢個團隊咧離心離德嘅。 嗯。 你都不在乎。咁樣你就可以。即係打橫嚟，但係有啲狡猾啲嘅，我又係舉毛澤東嘅例啊。喺延安整風嗰陣時，佢就傷害咗好多人啦，可以講打擊一大片。咁到時要收科啦，要開七大啦，咁你開會嗰陣時都係要即係上下要流通嘅啲意見。咁佢首先要收收尾。簡單嚟講，你就要去認錯，即係傷害咗咁多人，唔可以說不。但係佢用一個好巧妙嘅方法啊，開大會先扯東扯西，帶人遊咗一大輪花園先，搞到人哋即係不知所為，然後突然話嗱、今次咧好多同志都唔開心，我係一哥，責任在我。咁啊，好啦， 大家唔好怨其他人，都怪我啦，咁我而家同你哋赔礼道歉啦，咁啊除咗顶帽喺个台上面同大家鞠咗一躬，咁大家即系舒一啖气啦。跟住，哇嗱，咁我好有礼貌喎，同你嘅鞠咗躬，你又同我鞠翻躬咧，咁即系大家当佢系开玩笑啦，好啦，鞠躬啦。但系个纪录上面，即系喺党嘅历史嘅纪录上面就系、是。不是我認了錯，即是大家互相鞠躬而已，即是這件事就是以很兒戲的方法活了過去了、即是他是拿很狡猾的方法，既然是沒有說不，但是已經是交代了、即是這些就是政客手法咯、 沒錯，當然啦、新聞報告即是我們再講一下政客所代表的利益啦、 好啊， 1872311啊，可以打电话啦。 李轩朗朝早大约六点被商业罪案调查科警员拘捕。南韩过去一日新增330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数字较前一日减少，但仍然连续五日超过300人确诊，累积病例增至30733宗。新增的病例中302宗都是社区感染个案，其中首都圈自八月底以来首次单日突破200宗病例，有219人确诊。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下午干燥，今晚渐转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稍凉。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先看看隧道情况。暂时呢只是红隧九龙入口有车龙，就是公主道过海，龙尾近康庄道桥面。较早前呢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太子道西呢有意外。意外虽然清理了，一带仍然车多，龙尾排到去九龙塘近对行道。湾仔区呢就有个电车路轨重铺工程啦，去到听朝嘅5点钟，装士敦道西行同埋菲林明道交界处起部分嘅右线呢而家系封闭，只系准电车行驶。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最后提提揸緊车嘅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去中环、大埔道、尔登华庭去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屯门公路丽城落车去九龙、屯门公路有线大厦去九龙、青屿干线欣澳站去迪士尼。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时知识 台。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时代纷扰，日子翻腾，当生活不再如常，艺术又何以立足？ 电视节目《好想艺术》，一年十集，专访20位艺术家，每人以一个自选嘅关键词做主题，借题发挥。分享当下的创作，记录心情，为时代作见证。 今晚10点，港台电视31。 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今日我哋继续一个钟头嘅呢个广东广西话说不的艺术啊。咁啊，直播室有陈泽铭，有文杰华，小弟马丁成，继续。 嗯，好啊。就有一个面书嘅问题都好得意嘅，睇下马丁成点回答。佢话咧，刘晓波对于独裁嘅政权说不啦，咁佢要点样嘅艺术啦？即系点样说不嘅艺术咧，先至唔需要牺牲佢嘅性命咧？嗱，其实就牺牲性命呢样嘢就好难讲，因为佢后来都系病嘅吓。 唔系你喺一个政府控制嘅范围之内，你反对政府，咁即系你预咗付代价，预咗付代价，因为你之前同埋你身边已经发生咗好多同类嘅事情噶啦。咁同埋咧，佢好似坐监都唔系坐一次嘅，只能够讲求人得人咯。呢样嘢冇。呢啲说不当然要付代价啦，系嘛？何况你已经系中共执政咗咁多年，你见到咁多次嘅政治运动，同埋佢处理不同政见人士嘅手法，咁其实文杰华呢个问题你可以答啦，你使乜屈我嚟说不呢？ 可能你又知我屈你，好嘅。 直情屈啦！ 你政治經驗豐富啊！ 係都即係叫年紀大啲，見得多咁解啫。 不過說不係有後果嘅，即係頭先阿馬鼎成都講咗啦。咁你要承擔呢個後果啦，係咪？第一，咁承擔之前，你或者說不之前，當然你都要預測你個聽眾個反應啦。係咪？咁你嘅預測可以準可以唔準啦。如果準確，你仍然決定去做，咁呢個係尊敬嘅，係尊敬。但係如果你猜錯咗對方嗰個反應，而有個措手不及，咁你就抵死喎，即係你個分析就做得唔好喎，係 咪啊？咁你投錯胎啫，呢樣嘢，即係説不其實有好嘅效果嘅，但係好嘅效果嗰個落實啊，未必係你嗱你。睇三国，你知道袁绍手下有好多谋臣，佢去打一个仗，咁啲谋臣梗系有话好，有话唔好。其中有一个叫郭图，咁佢就话唔好啊。虽然你兵力多，你粮草充足，但系曹操咧挟天子以令诸侯，佢有一个政治嘅优势喺度，同埋咧。因為國圖在袁紹的陣營裏面呢，身居高位都知道內部有很多不妥的地方，即是這些不妥的地方在長期戰爭當中呢就會顯現出來的，最重要一樣呢就是頭袁紹生呢多謀無斷，這個很攞命，計仔就多了，但是無斷他不能夠下一個決心，同埋唔能夠下一個正確嘅決心，同唔能夠堅持一個正確嘅決心。咁呢個喺一個一哥一個統帥嚟講係一個致命傷。即係國圖就睇到呢點。當然，即係揭人哋瘡疤係好傷嘅，即係人哋傷，當然要傷翻你啦，但係你打呢份工。阿陳生話齋，請得你做律師，即係我要徵詢你嘅法律意見。你講唔講真話俾我聽咧？講真話我係唔中意聽嘅。你所知我嘅脾氣咧，亦都係唔會聽嘅。咁你選擇點咧？你可以唔講，唔出聲，又可能即係講少少。但係國圖冇咯，佢即係比較忠心，為呢個主人，又為呢個事業。咁啊话啊，你去咧唔掂啊，真系呢一仗，咁不幸而言中，打败咗，官渡之战啦，大家都知啦。咁啊，袁绍咧喺兵败嗰阵时咧，一路行一路就回想， 佢都有少少即係後悔啊，有少少愧疚之心，就講話：唉，悔不聽國徒之言啊！乃有今日咁。呢、句説話如果係咁樣一直落去咧，仲會有一個好嘅結果，即係仲未輸得曬啊！以後你再重用國徒嘅話咧，仲好嘅。就衰在咧，你呢句説話咧，你同自己講啊，你唔好同文建華講啊，文建華奸人嚟噶嘛。他就会跟你说，唉，大王你真是这些国徒呢在监狱里面都不知道多开心啊，几心凉啊，你我讲中了，是不是打败了回来啊，其实人家没有说这句，你屈人家，屈人的人就是这样的了。那么袁绍就中了计，因为这些这样审判啊，这些支流呢，大家都是谋事，大家是争风呷醋，是吧？即是当时这帮衰人就是鼓动的主公去打这仗的。咁返到去呢，肯定就即是改朝换代啦，肯定就一批人退一批人进啦。咁佢哋为咗私人嘅利益呢，就进谗言。啊，就话国徒呢即是口出怨言。咁袁绍呢条友呢又系即是相当之即是冇心胸嘅。本来他已经良心发现是好事来的，结果被一些小人一进谗言，吓，他笑我，杀他。即国徒从头到尾说不，性格决定他的命运，即是你没有投了个明主，你如果投曹操这样的明主，可以接受不同意见的呢？有时吓。有时都唔系噶，有时即系我吟诗作对你拜我清庆，我一击就吉咗你落水啊！事后厚葬咧，另外一件事啊。总之你大多数时间佢都算系可以立谏嘅。咁袁绍就唔系，袁绍系专门听埋晒啲衰桥。咁你作为一个谋臣，你即系去讲不同嘅说话嘅时候，即系去挑战佢嘅底线，咁呢种说不嘅方法咧，喺佢个人嚟讲就系唔够聪明咯。因为佢唔够聪明咧，唔系话你忠言逆耳，但系我都要尽忠言。呢世界上最紧要你做嘅事唔系对同埋错，而系你做嘅事会发生咩后果。你明知佢你尽忠言，佢都唔会听噶啦。咁即係於佢無益，於你又無補咁。 係啊，冇錯。 啊，都係陳澤民，即係個方法好。我唔撈咯，或者我唔辭職，唔出聲咯， 係嘛？大馬鼎盛做私人企業，我就可以唔撈啫。喺政治環境上面咧，有時想唔撈都唔係咁容易喎。 唔撈咪坐監咯，係嘛？擺住噶啦，唔呃你。 所以咧，頭先真係啱啊！嗰個所謂政治嘅環境啊，譬如你係一個所謂自由社會，西方自由社會，佢唔戴口罩，佢說不。咁你又好似冇佢奈何，但係其實喺功德上咧， 你係啲菌奈何你啫， 係冇錯。喺功德上咧，其實真係唔得嘅。但係咧，於是而家最諷刺嘅情況就係喺一個所謂我哋叫 totalitarianism 啊，即係嗰啲唔知係咪叫極權啦嚇翻譯，因為極權都好闊嘅。咁咧就 totalitarianism 咧就比較好似中性啲嘅描寫，就係你冇得說不嘅，係 專制社會。 係啦，專制社會啦。咁專制社會咧就係、是、啊。你說不的藝術真係難過登天，因為根本不會俾呢個空間你。即係我哋見到咧喺武漢出現呢一個病毒冇幾耐咧，即係有啲村入，我記得有個村婦走出嚟，就唔知隨便巴閉咁，佢唔戴口罩，即刻公安直情揸住支棍搏佢，直情啊要趕佢或者要捉佢。咁咧就呢啲咧，你唔好諗咩藝術啦，你係根本你係冇可能去做。所以而家病毒咧就令到人哋反思，哇！喺某啲情況、某啲即係政治嘅體制咧，可能仲有效啲喎。我哋從來以前唔係咁諗啊。 我好耐以前都同你講過，你所謂專制又好、強制又好，或者你唔講呢個嗰啲獨裁啊，佢其實係一種集權，係高度集權。佢係將好多本來民間可以自己處理嘅權力咧，佢集中起嚟。呢種情況係咩情況呢？ 就是戰時體制， 是 即是打仗嗰陣時、嗯，打仗嗰陣時咧係唔講仁義道德嘅，又唔講咩人道嘅，講嘅只有一個打贏。 嗯， 為咗打贏咧，可以做一切傷天害理嘅事，都成為英雄嘅行動。 嗯， 啊，咁極權政治咧，佢係好中意長時間使到呢個國家咧處於一種戰爭狀態。 嗯嗯嗯， 呢個係好方便嘅統治，因為而家打緊仗啊，大佬。 喂，但我哋咧喺呢個戰爭狀態嘅意識形態上已經好耐啦，即係超過70年，即係唔係啊？應該由國共內戰開始或者更之前，我哋一路就喺個戰爭狀態。 唔係你哋啊，全世界啊，冷戰啊嘛。 我哋聽聽電話先。 好，請講。 喂， 係早晨，係。 會唔會係有一個情形係即係講就説不，即係唔係説不啊？即係同意，但係就列出即係一啲條件，即係相即係辣椒啊之類處理，令對方咧三思而後行，甚至取消即係個決定。當然講係好易啊，做係好難嘅。 啊，陳澤明啊， 即係如果嚇、啊、我哋表面上講一套嚇、啊，後邊個台底下面又另外一套，咁樣會唔會係一個較為好啲嘅説不方法咧？其實都係延續咗我哋今朝嗰個討論啦。我哋講過咧，有時話即係説不咧係一個藝術嚟嘅，單純去話 no 嚇、啊。咁啊，好容易嘅，但係個效果咧就未必係最好。咁呢個我都同意嘅，呢位聽眾。 可能唔係藝術咁簡單啊，直頭係策略。 嗯， 即系行使一种策略咧，令对方知难而退，取消咗即系个要求。 咁但系当然就 改变个要求。 啊，当然在乎咧，你唔系立呢个策略嘅可能者咯。 咩可能者系你自己，因为你要反映对方嘅要求啊嘛。咁、嗯、你如果系有咁嘅策略，即系急才嘅，咁你咪令对方知难而退咯。取消咗個決定 咯，這個就好高啦，即係高手啦，高手啦， 好多條件我覺得要 係即係普通啊，普通人未必能夠達到呢個地步啦。 嗯嗯，好， 我哋聽聽嚇。 喂喂喂， 係下一位聽眾，係請講， 請講 啊！三位主持人 係。 咁我想講下咧，就説不咧，除咗幾位剛才所講嘅政治上啊，或者職場上之外咧，其實購物都好緊要嘅。咁譬如好似本人咧，就以前即係做嗰份工咧，就需要去攞制服啊，咁鞋都係制服之一嚟嘅。咁我就去到嗰個即係嗰陣個鞋鋪嗰度攞鞋嘅時候，嗰個女職員咧就同你又度腳啊，又乜咁即係意思即係話，我俾咗著數你啦。你都唔好拒絕我啦，咁結果我同佢擺咗好多嗰啲鞋墊啊，咁好多唔等洗嘢，咁啱啱我翻去問下啲同事，啲同事話唔使買啊，個鞋都有鞋墊啊，仲使乜買啫？咁所以以後我去親嗰度買咧，即係去親嗰攞鞋咧，我都拒絕，即係佢買乜我都拒絕噶，即係叫佢話買襪又20蚊幾多對咁，我都唔買噶啦。咁我仲想講下咧即係譬如去內地旅行啊，都係咁嘅喎。即係去到內地旅行，即係都唔止一次嘅。咁去到即係嗰度咧，有嗰啲咩講座啊，講咩蘆薈啊嘅好處啊咁啊，咁好多人都買啦，即係遊說人買啦。咁我就奉旨又係唔買嘅。咁當時嗰位咁嘅講座嗰個負責人咧，直頭走埋嚟面對面咁講啊，即係希望你買啦咩，我都拒絕嘅。咁所以我就希望咧就即係大家咧，即係喺買嘢之前咧，都要諗下自己買嚟有冇用咧，係嘛？即係需唔需要買咧？咁唔係即係嘥即係錢嘅一件事啊！即係買咗啲嘢翻嚟，即係揾地方擺都幾頭赤噶嘛！咁幾 好，明白曬， 係嘅， 好繼續，係黃生。 系，大家好吓。咁我同大家分享一个经验。咁有一次我同朋友咧，就讲咗一啲类似社会事件嘅事。咁大家都即系咁，佢有佢讲佢自 己即係睇法啦。某一個個案，咁我又睇，我又講我嘅講法啦。咁即係大家都幾極端嘅，其實講到咁啊，佢睇住佢張根都熱埋嘅，講到即係我自己 係 一打完場啦，打完場呢樣嘢係一個藝術嚟嘅。 嗯， 大家都 say no 啦，係嘛？嗱，你我對佢講法，我係 say 緊 no 啦，咁佢對我。 系 好， 好， 信号有啲 好，明白晒。仲有冇电话？系，咁我就建议喺朋友之间咧，有两样系唔可以讨论嘅，大家都知嘅。一个就政治，一个就系 宗教， 系冇得拗嘅。即系个立场定咗以后咧，啊，就一头行到黑噶啦。咁大家既然可以容納不同政見或者不同宗教嘅朋友咧，咁啊講第二樣咯，唔好講呢樣咯，啊，因為你聚會一次都幾艱難嚇，而家有限聚，你聚咗攞嚟嗌交冇乜胃啊嚇，學下文言話即係唱下歌跳下舞咁啊， 又唔識又話唔識， 你喎， 我不過頭先有位聽眾講呢一個其實是一個行為經濟學的一個原則嚟嘅，即係當一個consumer 嚇一個顧客，佢受到一啲優惠嘅時候咧，佢咧心理上咧就覺得係愧欠咗對方，所以咧我一定要消費翻。咁，所以咧就喺呢個經濟學上或者呢個市場學上咧，就經常咧派呢嗰啲 coupon 啊，即係啲折扣卡啊，或者我免費同送啲嘢俾你嗱，你試食咗嚇，有另一個例子嘅試食。你試食完之後咧，你個去購買嗰個貨品嘅機會率係高咗嘅。咁，所以呢個亦都係一個心理學啦、行為經濟學嘅一個關係嚟嘅。咁僱主如果用呢個技巧用得好嘅話咧，亦都可以處理好啊你同僱員嘅關係嘅。即係如果我想叫我僱員去做啲嘢，我又驚佢 say no。我就可能用啲咁嘅技巧啦，可能俾啲甜頭佢嚇，佢覺得咦，老闆都對我咁好啦，我下次真係唔好意思 say no 喎，咁啊都有道理嘅呢個聽眾。 有兩種辦法嘅，啊俾好處亦都係辦法，俾威脅亦都係好嘅辦法。 但係似乎第一個好啲喎。 有一個好好嘅例子，唔係你要有先得噶嘛，有啲人冇噶嘛。一個例子就係想當年。蘇聯嗰個總理，即係部長會議主席克魯曉夫，去印度訪問。咁啊，印度你都知咧，冇樣多啊，人多啊。呢個空城嚟到歡迎克魯曉夫，好開心。嚇，話你有咩辦法揾到咁多人，載歌載舞嚇，啲鮮花係咁掟歡迎我咧。咁啊，尼克魯嗰陣時係總理。他說我每個人給十個盧比，十個盧比。下次呢就尼克魯去訪問蘇聯，哇，又看見傾國傾城，通街通巷，再歌再舞。我說你是不是學了我的橋啊？他說不是，他說我是誰不出來罰十個盧布。 相反的方法了，是， 但是效果呢還好，還好。文杰话啫，你十个卢比咧，当然印度人一般穷咧可能制，但系有钱嗰啲咧未必睇得起你嗰十个卢比啊，我可以唔去啊嘛，啊或者我唔中意做，我可以唔要你嗰十个卢比啊嘛，但系苏联嗰啲罚十个卢波咧大镬喎，啊，即系唔单止系损失金钱嘅问题，喺即系。蘇聯未解體之前，仲係蘇聯共產黨領導嘅時候，如果你拒絕去參加呢啲群眾運動，你損失就唔係錢嘅問題啦。其實即係如果講效果嚟講咧，威脅比你又更加有用。 係啊。呢個係一個權術啦，所謂政治嘅權術啦，即係頭先阿文傑話講 stick and carrot 係咪？即係一個利誘，一個就係嚴苛嘅方法。即係我自己覺得咧，當然我係 prefer 嚇，我係傾向於一啲利誘嘅方法嘅， 因為你長久生活喺一個比較 自由嘅地方， 自由嘅地方，你未試過受嗰啲政治嘅壓力，你試過咧，你就知道係 非常之唔好受嘅。 嗰、那个效果可能更 非常之唔好受嘅、可能咧佢唔喐到你啊，喐到你好紧要嗰啲人。 你身边嘅人。 诶、唔一定系你身边，我讲系你好紧要嘅人。咁嗰个专制嘅集团咧，佢系非常之了解每个人嘅。个死穴喺边度？ 但系要一个专制嘅政权咧，去俾 carrot，即系俾嗰啲叫做咩利友或者奖赏、啊， 奖赏啦、 用奖赏嘅方法咧，系咪好难嘅咧？ 唔难。嗱、比如讲，要你去举报陈泽铭， 好难噶。 唔难，有好处。如果你唔举报佢咧，喂，佢举报你喎、啊。你唔好以为即系老友喎、啊， 呢啲叫惨，呢叫 Carol， 一啲都唔难啊！话你啊， 果然系果然厉害噶，你 好厉害噶！ 哇，你真系一年被蛇咬，十年惊呢个咩啊？惊草绳，呢啲手段几廿年嚟去运用 都系一个方程式， 已经好好咩噶啦， 好熟练。 所以一陣我哋仲有半個鐘頭可以講下呢個說不的藝術啊，其實唔係藝術啊，其實係一種技巧。 咩技術？ 技巧。即係啲專業知識咧，請教下啲專業人士。好啦，翻嚟請打電話18723一。 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今朝早刊宪，要求11月1日至21日曾经去过14间指明跳舞场所嘅人士，需要喺星期二或者之前接受新型冠状病毒强制检测。14间指明跳舞场所有4间位于湾仔。朝早9:00，有市民到湾仔的贝夫人普通科门诊诊所拿样本收集包做检测。其中湾仔区居民卢先生说，由于区内有4个场所涉及跳舞群组，担心疫情在区内蔓延，自己和屋企人或者有机会受到感染，加上他住的大厦有住户确诊，公司已经要求他在家工作，为求安心前来拎样本包检测。到场拎样本包的市民梁先生说，因为屋企人曾经去过九龙区其中一间爆发感染的跳舞场所，因此来帮屋企人拎样本包。他说支持政府发出强制检测令，说去过高危地方的感染风险是比较大，做检测是尽自己的责任。他说不担心屋企人受感染，因为在跳舞场所活动的时候又戴口罩。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部分人尤其是基层市民对强制检测可能会却步，担心确诊之后会影响生计，因此当局会为确诊者提供一笔过5000元的津贴，劳工及福利局敲定细节之后尽快公布。陈肇始出席一个电台节目之后，被问到是不是只有强制检测下的确诊者才可以获有关的津贴。他回应说，一般在检测之后确诊，而如果又有需要的人士可以获得津贴。至于是不是要审查资产，陈肇始说不需要。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说，香港正是处于防疫的危急时刻，特区政府正是严阵以待，不排除推出更加严厉的措施压制疫情，呼吁市民加强自律和自我保护，减少非必要的外出和聚会，严格遵守各处所的防疫规定和限制。 张建宗在网志话，为减低病毒传播风险，特区政府已经宣布一系列收紧措施，包括安排特定群组人士接受强制检测。此外，餐饮处所包括酒吧、夜店和夜总会不得进行现场表演和跳舞活动，派对房间必须关闭，这些措施今日起生效。警方表示，商业罪案调查科人员经调查之后，今日采取行动，分别在元朗、沙田和红磡区拘捕三名男子，涉嫌串谋诈骗，三人正被扣查。被捕人士年龄介乎26至29岁，警方话调查显示，两名分别26和29岁的被捕者参选立法会功能组别选举的时候，申报选举开支是489万元，并报称当中大约450万元由同一间公司捐赠。该公司的董事是另一名26岁的被捕男子，行动仍然在进行，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元朗区议员张秀贤今朝早在社交平台话，元朗区议员黄伯宇和九龙城区议员李轩朗朝早大约6点被警员拘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下昼干燥，今晚渐转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稍凉。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Angel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咁而家暂时咧系红磡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比较车多，公主道过海龙尾就排到康庄道桥面。喺路面方面啦，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都比较车多。另外咧，北大屿山公路有道路维修工程，直至到下昼嘅6点，北大屿山公路往九龙方向，近住欣澳公共运输交汇处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噶。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中环、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屯门公路丽城落斜九龙和青屿干线欣澳站迪士尼。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加分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得你都得， 结束午夜时段，一个新的开始。 星期六深夜闩咗个门，星期日晏昼开翻个窗，都 OK 啊。唔知我讲咩？我讲紧我哋个节目啊。 别夜空，奔向太阳，继续正能量。11月22号星期日下午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曾凡光。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撑。 老友我撑你。 星域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主席邓耀星。 我哋应该尽快将我哋香港人嘅精神咧，去好好体现出嚟。 如果我哋可以一齐去保就业，其实我哋嗰个资金嘅流动啊、货源嘅流动啊，又或者其实我哋行出街多啲，做下消费或者行出去咧，其实整个市面嗰个正能量都会提升嘅。咁所以我希望将呢个香港人嘅精神啦，将我哋共同嘅精神、共同嘅回忆咧，可以好好喺呢个逆境当中去建立。第时咧，我哋倾翻起，谂翻起呢一年咧，系一个好难忘嘅回忆。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过。 文化通识， 家半小时咧都要讲讲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咁我哋同文基华、陈汉明仲要讲廿零分钟啊，说不的艺术。 我说 不，其实 我哋对呢样嘢都不能说不。 唔系，你应该好中意同人哋分享。 系啊，我哋一定要话俾自己听呢样嘢。系， 你就算是做下属、做上司，或者你做同事、做朋友，在家庭一份子，你每日每时都会接触到呢啲嘅，即系可大可细啊！你如果冚唪唥唔说不嘅话咧，你真系分身乏术嘅。 冇错，有一句说话讲咧，佢话99% 嘅人咧，输在不懂拒绝啊。 嗯，有道理呢、這个，我觉得。 但系我觉得 句说话有两层意思， 系 一种系。表面的意思就是不懂得拒絕人，深層的意思就是不懂得怎樣拒絕人，這個才是重要的。拒絕人很簡單，不去就算了，這樣就得罪朋友，失去這個家人的一些溫馨，怎樣能夠婉轉一點，使到對方又不是那麼傷感情，唯一的办法就是有个提前量。其实你做了大半世人都知道你要撞到一些什么说不的场合的啦，还有人的啦，你有很多预案在这里的啦，又有很多成功的例子和失败的教训的啦。所以不是难的、哦、你不是小路仔经常说、不制不去不要。你會有很多卸身的辦法的。 嗯，沒 錯。最好的辦法呢就是側側膊卸了個隔離。 但我覺得能夠這樣做的人呢，即是說有技術上婉轉地說不藝術的人呢，都是比較善良。因為就善良，因為他顧人家的感受。即係顧人哋嘅感受，但係咧又覺得咁樣做，佢有時説不都唔係就為咗自己，而係人哋行錯路啊、 嗯！ 你覺得佢咁樣做法咧，佢真係自找麻煩或者自找災難，咁於是你就要俾個意見佢， 我頭先教你唔好去嗰間餐廳啦。 係啊，即係咁其實都係為咗對方好，有時唔係就係為咗自己舒唔舒服嘅。咁所以你先諗藝術嘅啫。咁當然亦都為求自保啦，即係譬如，即係我哋都會喺職場上見到好多人咧，佢我唔翻工，唔翻工咧，佢用各種嘅方法其實係唔合理嘅，譬如話濫告病假咁啦。嗱，譬如某一啲機構咧，佢每個月可以俾你告兩日病假嘅。就唔使一定俾太多嘅理由添嘅，即係預咗你，咁你就於是你去一定告病假嘅，即係你會見到有啲人其實你唔係健，你睇都唔係健康理由，因為第二朝去翻工又係完全係同前一日翻工冇分別，咁就係呢一啲咧，如果佢係用到一個程度咧，佢唔講話病假仲好啲，你咪當例假咁放咯。但如果佢又話我頭暈身熱啦，咁樣你又覺得，唉，使乜講咧？係咪？如果你真係可以合理度攞兩日病假，咁所以有啲係比較濫用同埋令人反感啊，咁所以咧，即係有一啲你做出嚟嘅嘢咧，你拒絕咧，人哋係覺得你要，即係就你寧願唔俾理由，好過俾一個虛假嘅理由。 喺公司嘅福利你攞到盡咧。第一就得人爭啦，都唔緊要。第二得老細爭你就你冇乜前途咁樣。 係噶，其實 即係佔小便宜食大虧嘅啫喎。呢啲説不就好低裝咯。 我頭先提到，即係就算喺工作環境嘅説不咧，都要視乎你喺個機構嘅性質嘅。政府公營機構裏面說不同一個私營機構說不是兩件事嚟嘅。咁如果提到即係政府，不得不提咧，香港嘅公務員啦嚇、公務員咧，我哋有一個所謂嘅政治中立制度。咁咧理論上咧，公務員係絕對忠誠嘅，即係你要係替呢個政府呢個政權去服務嘅。 你宣過誓噶嘛？ 要宣誓嘅。咁呢一套所謂文官制度，當然係英式制度帶出嚟噶啦。咁但係香港運行咗出嚟咧，亦都係同外國 國又好唔同喎，香港咁特別嘅地方。咁所以咧，最近都出咗啲事嘅嚇，大家都知道啦。即係公務員究竟所謂政治中立係咪絕對忠誠啊？呢一個都引起不少爭議嘅。 係冇錯。 話係政治中立啫，其實都唔係嘅。你宣誓咗已經有立場啦。 嗯嗯嗯。 系就话俾你听系比较公平嘅，比较公开嘅、公正嘅咁解啫。 嗯， 即系咁讲啦。所以点解要有制度啊？嘛，系咪？但系好多人对制度都唔系好服气噶。嗱，譬如佢一个好简单嘅例子，有一个员工同个上司讲：啊，我想加人工。咁咧，上司通常咧就攞个制度嚟啦。嗱，我同你分析一下，你上次加嘅时候系几时？前年加过咯。 嗯。 以你嘅职级咧，你就嚟到顶噶啦。咁你一到頂以後都冇得加噶咯，你係咪而家就要咁樣做啊？即係諸如此類啦嚇。咁但係員工始終都係唔會覺得完全信賴呢樣嘢嘅，佢會覺得你上司係諸多藉口，唔俾我得到我應得嘅利益。咁佢呢種堅持嘅信念咧，第一令到佢好過啲啦，將個責任就擺咗喺上司嗰度，或者制度係你定出嚟嘅啫。 嗯， 一定是这样讲的。 你去找那个大老细呢，还是顶头上司先？ 通常都是顶头的了。 顶头上司当然有办法射啦。顶头上司说我跟你那个report写得很好的、哦。你真 的。你真的好识。 上面有哪个不妥你，或者上面有什么收到什么风不跟你加。唔关我事喎、啊， 我好撑你噶，其实 我推荐咗噶啦， 系啊， 我经已推荐咗啦，呢个系一个办法。仲有一个办法咧，即系话嗱呢个 group 你睇见我系一个啫，其实仲唔系噶， 唔系我好委屈嘅啫， 唔系写 report 仲有其他人写噶， 系 嘛、 啊 啊？你即系你明噶啦，我唔使讲咁多啦，系嘛？咁又射到，如果你系大老细咧，更加好办。更加好吧，即因为你是隔了几多级来跟我投诉说想加，说诶，你不知道你的 file 点嘅咩？我看到你的 file 是人事部那边经过呢个美式的量化管理，是定出这样的、哦、啊，不是没加，加了少少啫，系嘛？ 嗯嗯， 即制度又是你话斋制度。 哇！真系马 丁，我都好想识你嘅，其实 你咁叻嘅，即系以为你系自由工，其实你好熟喎、 啊。你唔系做过领导，你系做过被领导啊嘛。 办公室的政治啊，呢啲全部 系唔使理噶啦，嗰啲嘢即系存在就系合理嘅。 嗯， 啊，你如果受到不公正嘅对待。咁你首先檢討下自己先咯、 嗯嗯 啊、原來你即係業績幾好喎、啊，問題你人事關係差咧。 哇，咁啊慘啊！ 文傑華，你都敢得罪佢，係嘛 ？屈都係屈， 你真係唔知死、 啊哎。不過你講翻轉頭咧，咩人對咩人講就有職級嘅問題， 嗯、 但係對自己說不咧， 嗯， 呢、這個唔容易啊。 点唔容易啫？嗱，戒烟我戒到，戒酒我戒到。 你啊？ 系啊。 哦。 赌钱我又唔掂嘅，点解咧？因为孤寒。 嗯。 啊，即系你啲血汗钱都插声冇咗啦，唔系啊嘛？我平时用嗰100蚊都用到捻住捻住用，乜而家1000蚊嘅筹码插声冇咗。 阿马鼎盛嗰个自我约束能力非常高啊， 因为惊死啊嘛， 所以应验咗一啲说话啦，咩好赌啊无才系咪？好识就无能，我唔系话你啊，对唔住， 你话我都唔紧要嘅，你话刘天赐话咗好耐噶啦， 我冇暗示啫，暗示 表现俾你睇唔系 喎，冇表现俾我睇。 不過文傑話呢一點我又引起我啲聯想嚇，自我約自己同自己說不，尤其是喺政治人物上面咧，即係當你享受過權力之後咧，你係好難去退翻出嚟嘅。 冇錯， 我有權力之後，我會用盡嘅。你要我自我約束我嘅權力，同自己 say no。 啊、 非常之难，即系我哋成日都讲啦吓，权力令人腐化， 啊、 绝对权力令人绝对腐化。呢个系好真实嘅呢件事，咁所以喺政治上边咧，我又翻阿文杰华讲啦，如果我哋冇一个好有效嘅制度去约束一个人 的權力的話呢，政治上是一個危險的，只是靠個人的意志力去跟自己說不呢是不可能。 啊，依度咁啊，裂開啦，所以終身制嚇。如果即係作為一個政治領導嘅終身制，係咪？ 你唔係講緊教皇啊？ 係咪？ 佢係講緊教皇啫， 即 係。你係講大法官啊？ 多謝你啊。咁即係其實唔係咁可取咯。 係 嘛？ 係，即係始終係一個制衡嘅制度咧，唔會令到我哋每一個人去行使自己嘅權力嘅時候咧，唔使自己同自己說不啊，係個制度同你說不啊嘛。咁呢個約束呢個制衡咧， 我覺得呢個係好文明嘅做法嚟嘅，係啊係啊， 係好明智。你一個人咧，如果你嘅權力係大到無邊嗰陣時咧，個天會收你。我哋中國歷史上從秦始皇到溥儀，據說有500多個皇帝，即係啲小國之君唔計啦，即係皇帝先算。大多數短命。短命有好多原因。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縱慾 、 因為縱慾不一定是即是色慾之慾，權力都是一種慾，即是當你可以大權在握，不要講啲黎民百姓，就講你身邊的文武大官，你對他哋生殺榮辱一念之間，如果用得很盡的話呢，其實你呢個人咧係好唔快樂嘅，孤家寡人，冇朋友，都唔好話知心朋友啦，就係算可以講一句真話嘅都冇，呢個一定嘅。你咁高的權利，邊個同你講真話？哇！我察言觀色，睇睇你條友唔似係即係可以接納人哋意見嘅人喎，咁你個天就會收你噶啦，即係你個行政嘅方針咧，一定頭頭撞著黑嘅。因為你嗰啲文武百官咧，佢唔會盡心盡力咁樣用佢嘅智慧嚟到幫助你去治國，佢只會即係睇到你眉頭眼額，等你開心嘅啫。咁就實係一塌糊塗嘅。內政外交一定唔得嘅。你一個人嘅智力係好有限嘅，特別係皇帝嗰種制度。因為除了開國之君以後呢，其他都是一世就在那些皇城裏面宮娥美女，你完全不知道你治理的那些國家是什麼回事，你治理國家的人民是怎麼回事，以及你的敵國是怎麼回事，你完全不知道的，你一定錯的，沒可能不錯的，視乎即是錯得大錯得小的，那你這種即是皇帝的制度、封建的極權的制度一定是不得的，但是這種陳振銘說的無限的權力呢，又是很多人追求的，就算是乞衣他都喜歡發下白日夢，是不是腳硬硬的老婆起床去做事呢，結果硬了個羅雞蛋之類是吧，個人 是需要 有這些發大夢嚟到安撫自己受傷嘅心靈嘅，咁你如果做到皇帝更加係啦，佢點會約束自己啊？更加唔會壓抑自己啦。但係如果你係一個有腦嘅皇帝、聰明嘅皇帝，你就知道你坐呢把交椅、呢把龍椅真係好難嘅。你要處理日理萬機，你係唔夠精力、唔夠魄力同埋唔夠智力去處理嘅。你要調解文武大臣幾派之間嗰啲，同埋上下之間、中央同地方之間，你每有好似秦始皇睇80根竹簡，啲人以為睇電視劇嗰啲竹簡，哇，成半寸厚，嗰啲根本唔係竹簡嚟嘅。你睇下。挖嗰啲毛挖出嚟啲竹簡係批到好薄好薄嘅，80根我諗佢真係一日要做10個鐘頭嘢。你不但要睇要理解，你仲要招啲文武嚟到去一齊去解讀嗰啲竹簡，然後你再作出一個決定。真係好艱難嘅。如果你係非民主嘅體制嘅話咧，你大權獨攬 是很辛苦的。 讲翻我自己的例子，在职场上面咧，我都试过吓喺一个小小的部门咁去管理啦。我其实我唔敢话我自己好开明，不过系从一个实际头先马鼎盛嗰个角度去睇，因为我知道我知识有限，我会出错的。我希望我下属同我说不的，其实即系话俾我喂，你错嘅，老板咁样唔掂， 出咗街唔掂。 如果我请啲人翻嚟，个个都同我 say yes 嘅，咁我就濑嘢噶啦。所以系重要的， 死都好难， 系啊，唔可以用 yes man 嘅。 但系呢个有个条件嘅，就系点解啲人唔敢同你 say no 咧？或者個個唔敢即係講出個理由，可能同個管治嘅方式都好有關係噶嘛。即係譬如話你間言話點知俾人鬧到走翻出去咁，我都聽過呢啲例子啦。咁如果你係哇，每次佢提你，你好感激佢添，咁佢就會真係會幫你，即係呢個係好重要嘅。嗱喺西方社會咧，我哋都叫有個即係譬如基督教社會有個上帝啊嘛。咁以前你話政教合一或者唔合一都好啦。咁個上帝都係一個你仲要有嘅以上嘅敬畏嘅對象，就唔係以為只係天子啊嚇，代表曬所有一切嘅嘢啊、宇宙啊、中央啊等等。咁咧嗰個制衡力咧，嚟自自己係好過啦。即係如果冇嘅時候，就真係要靠制度。 有一句説話叫不撞南牆不回頭。咁啊，有兩種可能性，一種係你唔使撞南牆咧，你已經識得回頭啦。咁有個提前量，就係、是、你手下咧有啲忠臣孝子嚟到間你，你啊接受呢個間。咁有啲咧撞到都唔回頭，呢啲其實係佔大多數嘅。佔大多數啲人係嘅，係咁抵死嘅，唔到最後一步咧，佢唔會轉彎嘅。咁呢樣嘢即係好似話天收佢咯啊！唔使咁快脆讲星期一系嘛？ 哦，你星期一有咩讲啊？其实 星期一我定嘅题目咧叫做文化革命，讲咗 N 次啦。我定呢个题目叫做自杀式嘅文化大革命。 哇！你讲翻少少，点解会突然间谂起要用呢个角度去睇？ 你点解会唔理解呢个自杀式咧？点解会唔理解咧？ 因为以前比较少人，唔系唔理解，可以用呢个观点都可以发现咗好多嘢嘅吓。咁咪唔系乜嘢缘起令到你觉得？咦？ 唔系事实就摆住喺度啫嘛。你谂下文化大革命系做一件咩事咧？系毛泽东亲手打碎咗一个党嘅系统。你睇个党嘅副主席，佢搞掂咗几多个？凡系副主席佢都搞掂嘅啊。同埋副主席門啊，政府部門佢打碎咗幾多，係嘛？黨嘅領導最簡單就係中央委員啦，因為政治局常委都係中央委員會產生噶嘛。咁你八大開完以後，到九大文化革命搞咗幾年，要開九大嗰陣時，居然大多數嘅中央委員是被打倒了的，咁你真係自己挖自己長腳，你話係咪自殺式啊？同埋佢文革嗰十年佢所做嘅事，佢將呢個中國嘅經濟體系搞到崩潰，咁你係皇帝都好啊，你搞到個社會崩潰咗，你係咪自殺咧？咁頭先我講黨政軍隊佢又搞到衰曬，即係搞到冇戰鬥力。因为你将一个军队捧咗上神台，变成政治一个工具。因为民主嘅国家同埋现代嘅国家，军队系对外嘅，系唔对内嘅。对内系唔介入政治斗争嘅，咁先至啱嘅。啊，你最衰成日闹台湾点衰点衰点衰，但系台湾政治政权更替，蓝绿反来反去，军队系中立嘅，军队只系忠于国家，佢唔忠于某一个党嘅。系嘛？咁呢点都做唔到，所以我就话佢系自杀咯。咁你如果想听支歌咧，而家歌手啊叫做蔡国权，支歌就叫做《万应》啊，《不应再犹豫》， 好听噶， 好听，听下先啦。 好，拜拜。